每一個都很想多些人回教會聚會，都希望教會能夠坐滿人，很多人都認識這位的神，認識耶穌基督，去領受他的恩典。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很多人很渴慕熱切去湧到教會來到聚會，但是很多人回教會是不是等於就有很多個忠心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呢？在1999年9月24日，即是差不多是剛剛19年之前，在英國一個地方叫做 Eastbourne， 就開了一個的福音大會。那個福音大會就叫做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on Discipleship， 是總共有450位的參加者，來自於54個國家，同埋係有90個唔同嘅宗教嘅團體，去到英國倫敦附近咧，去參加呢一個嘅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就係一個嘅國際嘅諮詢會議，係關於建立門徒嘅諮詢會議。咁點解要開呢個大會呢？就係因為喺教會的圈子裏面呢，大家都覺得就是有很多人湧到去教會，不是只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的世界性的福音會議。但是發覺到呢，就是不是很多人呢是真正成為一個所謂的真真正正的基督徒。即是下一張的 PowerPoint 呢，即是有五圖，其中呢那個的John Stock， 他是英國一間嘅本來係聖公會嘅牧師，佢都係喺一個嘅即係 reform 咗嘅聖公會嘅一個嘅牧師，佢其中一個嘅領袖，佢就係話俾我哋聽咧，就係有好多嘅基督徒，但係好多個基督徒嘅數目係好多，但係咧係冇乜深度嘅基督徒，以至到咧即係非洲當時參即係與會裏邊有一個在非洲來的神學家，他就這樣去講，他就說基督徒的數目呢就有成里那麼長了，但是個基督徒的生命呢只剩一寸那麼深而已。這個就是教會當時面對的問題。而開這個大會就是因為呢 是講緊有一些呢在教會上面我們需要去面對的一些的衝擊，咁咧佢就用咗三方面去講，其實三方面都係一方面嘅啫。佢用咗三句説話咧嚟到去表述。第一個咧，佢就係話係基督徒同埋我哋身邊嘅嗰啲嘅文化咧係冇咗差異，即係可能去到今日咧19年之後咧，可能我哋覺得唔應該有差異嘅。不過即係呢個係咪就係聖經裏邊俾我哋嘅睇法咧？嚇，佢話冇咗差異。喺當其時，佢用咗一個嘅比喻，佢就話咧，當有大風一吹嘅時候，嗰啲嘅喺沙漠裏邊嗰啲嘅沙粒咧，就會被吹起上嚟噶啦。教會咧就成為咗沙粒，而唔係成為咗風。廣東話都做得幾好嘅，廣東話就係跟風啊嘛。你個風吹去邊度，我就跟邊度噶嘛。係應該呢個社會去跟教會嘅風，還是係應該教會去跟呢個社會文化嘅風咧？嗱，呢個已經係好多嘅神學家不斷喺度討論喺過去咁多年。第二個咧係教會面對嘅衝擊咧，就係教會的基督徒不能夠活出聖經裏面的純潔、真實和聖潔的生命。 第三，因為缺乏真實的門徒，教會就失去了對世界的影響力。即以前呢，我們要講一些的所謂道德上面，所謂我們應該怎樣去做人呢，那些人說、你想要學一下做人的道理，你回教會吧。教會的牧者在社會上面呢是有一定的地位的，是受尊崇的，但是就是隨著我們的教會的文化已經和這個世界的文化呢那個分別呢是不大了，以至到呢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影響力是越來越低，所以在十九年前就開了一個這樣的會，就去想一下我們的傳福音，我們去傳揚這個福音的過程有沒有一些值得我們再反思的地方。所以在當代亦都重新再思想我們剛剛所讀的那段的經文，我們稱為大使命，約翰福馬太福音第28章，特別是在18節至到20節的那段的經文。那段經文呢，應該大家的基督徒都懂得背的，說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然後他就吩咐門徒去做了。他說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事，他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然後呢就是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者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很多教会说我们要去实践所谓的大使命，耶稣的吩咐。那大使命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大使命的精神就是去传福音，是不是呢？如果根據在19年前的這一個的諮詢會議的話呢，就不是了。或者不是完全是，就是說我們在我們傳福音的過程當中，是好像有一些事呢我們做了但是沒有做到足夠。如果我們再看回馬太福音第28章這兩節的經文的話呢，耶穌的吩咐那個的大使命呢，起碼是這三方面的事情，就是建立門徒、施行浸禮和教導聖經。我們都希望有很多人 回教會去聚集，但是我們都希望每一個回來教會聚集，或者那個呢說我要信主的人，或者那個我要接受浸禮的人，他們不是只是一個的求求其其的一個的翻教會的人，而是他是一個認真追求生命成長的基督徒。會不會就是我們對大使命那個的認識了解不是很清楚，以致到呢就是我們在過去這麼多年的裏面，我們所謂的傳揚福音，我們都沒有做到呢在聖經裏面大使命給我們那個的要求呢？今天我們花一點時間去看看大使命這三方面，就是耶穌基督的吩咐。有一個現代的學者，他去研究早期教會信徒靈命的成長的一個的神學家，他就說早期教會的基督徒他們的生命呢是很穩固的，面對很多的困難衝擊甚至是生命的危險，他們仍然是堅守信仰。就好像聖經在啟示錄裡告訴我們，那些的信徒呢他們是至死忠心的，無論你說有什麼的 Isaacs 也好，有啲乜嘢呢，即係你信主返教會俾人笑又好，我哋呢仍然係會堅守我哋嘅信仰。點解早期嘅教會嘅信徒佢哋會做得到呢？係因為 有三樣嘢。早期教會在整體的生命的教導的裏面，他沒有說你上了主日我跟你做一個的決志祈禱，你決了志未啊？沒有這些東西的。有沒有主日學啊？沒有主日學的。有沒有退休會啊？都可能有退休會。但是早期信徒的生命的成長是因為他們有著重在這三方面。哪三方面呢？用了三個英文字去代表，就是 believing、belonging 和 behaving。 每一個你回來教會，你想要追求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的人呢，你在教會的生活裡面呢，你就會慢慢就會去相信，慢慢你就會相熟，慢慢你就會有相應的行為的改變。這個是早期教會給我們一個的啟發。我再去想一下的時候，其實大使命都有這三方面給我們的那個的方向。大使命不要只是呢，我想希望呢大家重新去對大使命有一個新的啟發。大使命不是等於全福音，全福音是需要，但是大使命不是等於全福音。因為耶穌基督那個吩咐是，所以你們要去做什麼呢？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大使命是什麼？是建立門徒。我再說一次，大使命是什麼？是建立門徒，不是全福音。在這個大使命的背後，就是說我們不要只 是邀請人回報道會我就收工了，不要只是我去不斷去向一個人去傳福音，傳了一年兩年他終於肯決志祈禱了，我收工了。不是這樣，你要去幫一個人，令到他本來他就是是拜緊神的，本來他是拜緊其他的宗教的，但是他慢慢是因為你的生命的緣故，他就都不介意跟你一起去翻教會，從零開始，然後翻下不翻下，後來就翻得定一點，然後他就問下一些的、就是、信仰的問題，你解釋給他聽，然後慢慢他就對教會產生一些的好感，都是不錯的這個群體。後來他就終於他就信了主了，你跟他就做了一個的祈禱了，然後呢你就跟他去做一些的基本的栽培，可能呢就是用初信成長八課，每一個禮拜跟他見一次面，然後幫他去明白我要怎樣去讀聖經，怎樣去祈禱，我怎樣呢來到去跟信徒有一起的一個的生活，各教會的生活。慢慢他就說我都想洗禮啊，你就幫他去上一個的洗禮班，然後他就洗了禮，然後你就繼續幫助他，是在團契裡面，在主日學裡面，在敬拜生活裡面呢，繼續的來到去令到他生命有成長，去幫助他呢去改一些他過去他不知道是不應該做的事，他慢慢就改變過來。這個是一個的生命成長的過程，這個是一個的過程。在這個的諮詢會議那裡，他們再為門徒即是 disciple 就定了一個這樣 的定義，英文就是這樣，他是一個的 Christian 的 discipleship 是一個process， 這個 process 呢是很重要的。雖然呢我們是要有一些的點去界定什麼是一個的基督徒，什麼不是一個基督徒，但是我們知道呢傳福音或者是建立門徒呢是一個過程，就好像一個的 BB 仔剛剛出世，我們希望他快點就讀完大學，我就可以呢即是翹埋手，不用再供他讀書啊，給他吃飯嘛，是不是？你就你就嚟啊，睇咁咁啦，系咪？但系佢要经过 B B 嘅阶段，你要喂奶， 他要去到即幼稚園，你帶他翻學；他去到小學的階段，去到中學的階段，你帶他又要即打下呢個嘅 soccer 去即又去學下彈琴啊，然後同他揾大學，他先至去慢慢去長大成人。用聖經嘅字眼咧，係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如果我哋成功去帶領一個人，佢成為一個嘅基督徒，佢決志信主，佢只係一個嘅 baby 嚟嘅啫。但係 discipleship is a process that takes place 係 within 一個嘅 accountable 嘅 relationship， 即係話我哋其實係要互相去看守嘅。我會問一下阿Charles，你有冇讀經啊？有。有冇祈禱啊？都有。跟住阿抄長就問牧師：你有冇讀經啊？你有冇祈禱啊？你有冇做一啲神應該做嘅嘢啊？如果有嘅話，我哋一齊祈禱向神認罪。我哋有陣時候係會有疏漏，係要有一啲嘅所謂嘅係 accountable 嘅一個嘅 relationship， 就係互相可以看守的一個關係的當中呢，是透過一段的時間，我們才能夠去到這個的 spiritual maturity， 才去到這個的即成熟了，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的一個這樣的階段。所以這個建立門徒是我哋去明白神嘅吩咐一个重要嘅观念，而19年前嘅福音会议就再一次嘅为全福音定咗三个嘅标准：第一，全福音系一个嘅过程；第二，全福音系需要时间；第三，全福音系要带领新嘅信徒去到灵命成熟的地步。我再讲一次，全福音是一个的过程；第二，全福音是需要时间；第三，全福音是要带领新的信徒去到灵命成熟的地步。我们要一定要是在我们教会如果有所谓的传道部的设立，我们要知道呢，就是从全福音一直去到栽培生命，去到成长成熟的阶段，这个才叫做是一个的比较合理的一个的 process， 一个的过程。第二方面我们去看，就是施行浸礼 belonging， 建立属灵的群体。耶稣的吩咐他就说，你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然后呢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給他們施浸，施浸或者施洗，這個即是不同的背景有不同一樣的。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幾時去浸禮呢？或者我都即跟大家即去走少少一啲嘅教會嘅歷史嘅痕跡。喺《使徒行傳》第二章，就係聖靈降臨，然後其中一個嘅使徒就係彼得，就起嚟講道。然後有3000個人，多數都係猶太人，就信咗主。佢哋聽完講道之後，聖經話佢哋好扎心，好有感動，他就問彼得，他說：那我們現在做什麼？彼得就說：悔改、浸禮。做兩件，第一你要悔改，第二呢浸禮。這個就是作門徒的建立門徒的一個的 process， 一個的過程。第八章一個執事叫腓利， 他去到和一個的伊索匹亞的太監和他傳道，那個伊索匹亞的太監信了主，然後他就說，咦，有水喔，那怎麼辦？洗禮了，不如信而受洗。大概在主後的50年左右，都還是使徒時代，大概在主後50年左右，就開始教會就覺得我們不要這麼快幫那些剛剛信主的人洗禮。為什麼？因為他們太快洗禮，他們都不太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是信什麼。如果你是猶太人都好一點，因為猶太人已經熟讀舊約的聖經，已經有底了。如果是外邦人的話，他們完全對於聖經，對於我們的即信仰是沒有歷史，沒有任何的經驗，這麼快跟他洗禮，他都不一定是成為了一個真實的基督徒。在《使徒行傳》第8章就講了有一個的，在一個的外邦的基督徒，他這樣叫做西門。他又是好像早期教會一樣信了主，就幫他洗禮。但是他洗完禮之後呢，那有使徒就去到他的城裡面去傳道。那呢就門徒呢就是對於一些新的信徒，他說你受了聖靈沒有？我沒。然後信徒就按手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呢就是充滿了聖靈。這一個剛剛信主又洗了禮的西門，見到使徒這麼厲害，按手他就有聖靈，跟著他就拿了他的銀包出來，拿一疊錢，即是我拿一疊錢，就給了那些信徒。他說你可不可以教我，給我，我都可以好像你一樣去按手，他們就可以受聖靈，我想做這件事。然後他就給使徒去斥責他，去罵他，即是你都不是很明白什麼一回事，然後就要做這樣做那樣。所以後來就慢慢呢就不是那麼快就去幫那些使徒呢去接受這個浸。在教會的發展去到第一世紀、第二世紀、第三世紀，從使徒的文獻，包括其中有所謂的一個的殉道者尤斯丁，他所寫的第一護教，又或者呢是一些的所謂的使徒的傳統，我們叫做呢即是 Hippolytus 那些的文獻的當中，就告訴我們聽早期教會的信徒他們不是那麼快就洗禮。如果你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有興趣，我們歡迎你和我們一起聚會，你就成為了我們這個的教會裏面的慕道的朋友。但是呢就是未融入在我們這個的基督徒的群體的當中的，因為呢你只是可以呢來到去我們參加我們一半的崇拜，就是我們唱詩你可以，我們講讀經你可以聽，我們講道你可以聽，但是每一個禮拜我們講完道之後，我們都有聖餐的禮的，你不可以參加聖餐禮。為什麼？因為你未受浸。我們都一樣，他們未受浸不可以參加聖餐禮，都不可以坐在禮堂裡面我看看你們吃什麼餅、喝什麼的葡萄汁先，不可以。他們去哪裡？我們隔離間房，我們 fellowship hall 那裡，我們有什麼？我們有浸禮班，我們有慕道班，你就過去那裡上。等你學了道先啦，學幾耐啊？個文獻話俾我哋聽，佢哋要學道學2年至3年。如果 OK 啦，就要經過教會嘅長老去同佢面試，去檢視佢嘅信仰，去問下你信啲乜嘢，然後得啦，就可以去參加我哋一年舉辦一次在復活節的那個的浸禮，是這樣才可以是正正式式去成為了一個的信仰的群體，所謂的 belonging。 是就是成為了一個嘅相熟的一個嘅熟靈嘅群體嘅當中。嗱，我哋要，我哋希望每一個慕道嘅朋友，對於基督教信仰有追求嘅人，佢都能夠可以完完全全去明白我哋點解要唱詩，我哋點解要敬拜，我哋點解要祈禱，我哋點解我哋要即係。要有時要禁食，點解我哋做呢樣唔做嗰樣？明白咗，你成為咗我哋呢一個嘅羣體嘅一個嘅屬靈嘅羣體一員咧，你先至會自自然然咧係會做到我哋平時我哋做嘅嘢。如果你一知半解，但係你係又係屬於我哋嘅會友，你就係代表咗我哋教會出邊，你去翻工又好，你去即係讀書又好。但是你不明白個信仰的內容，但是你就已經是受了禮，受了洗禮，成為了我們教會的會友，哪一個會有問題呢？除了你有問題之外，教會是很有問題，就是你們教會出來的那個人搞到我們彎了。所以當然啦，從頭嗰300年去到第400年的時候，你知道呢，就是教會發生了一件事，就是教會整體全世界的教會，就是當時以羅馬為首的教會，就是羅馬的一個的皇帝君士坦丁，他接納基督教，即我都不敢說他是信了主，他是接納基督教，容讓基督教有一個正統的位置，然後就給錢去興建教會，去俾錢，有俾錢嗰啲嘅去資助咧，嗰啲嘅即係priest 嗰啲嘅傳道人。從第四世紀開始，一直落去睇呢個嘅教會歷史咧，就係每一個出世嘅人，佢哋就已經接受咗嬰兒嘅洗禮，所以係唔再需要有浸禮班噶啦。因為我 BB 一出世就已經浸咗禮噶啦嘛，就已經係歸屬咗喺呢一個嘅團體嘅裏邊噶啦嘛，就唔需要再教導有浸禮班嘅教導。嗱，所以好多人湧去教會，教會嘅人數突然間增長得好快，係好事定係唔好事？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冇時間去講咁多啦。係直至到去到宗教改革之後。去到呢個嘅16世紀，宗教改革之後，喺宗教改革當中，有一班嘅Puritan， 一班嘅清教徒，仲有一班所謂嘅重洗派嘅信徒，佢哋覺得我睇完聖經之後，聖經冇叫我哋咧係同嬰孩洗禮，聖經話俾我哋聽就係信而受洗。信咧，呢個係一個成人嘅決定，就係我哋知道我自己相信啲乜嘢，我就去接受呢個嘅洗禮。所以咧，從嗰陣時候開始，第16世紀開始，重洗派嘅信徒佢哋堅持，我哋唔好再用嬰孩洗禮去有呢一個咁樣樣，去讓我哋成為一個嘅會友。我哋要施行成人嘅洗禮，我哋要施行信徒嘅洗禮。從嗰陣時候開始，16世紀開始，一直去到而家，又再有翻一啲所謂嘅浸禮班啦，一直去到而家。我喺上個禮拜嘅時候，我有睇香港嘅一啲嘅新聞，特別係嗰個嘅颱風山竹打到香港10號風球，你有冇留意啊？其中有一單新聞就是這樣，就是一間教會，他就定了在10號風球那個的星期日舉行在海灘的千人的浸禮。有沒有聽過？然後天文台說很可能就是那天星期日打10號風球，山竹吹到。在 我上去他们教会的网站，他就支持，他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网上面报名浸礼已经是有514人了，我们希望呢、就是、有1000个人呢、就是、报名参加一个浸礼。我即係我對我對嗰間教會冇任何特別嘅，即係一啲嘅意見。係咪報名就可以浸禮咧？我唔知道啊。係咪即係我上網 click 周君善報名，我就係第515嗰個咧？我唔知道。我就係心裏面需唔需要上下浸禮班嘅咧？即係嗰啲浸禮嘅人，佢哋明唔明白到底一個浸禮嘅信徒係點樣樣嘅咧？即呢啲係我疑問嘅。當然我喺北美即係教會侍奉咗都一段時間。以前喺波士頓中文堂，無論係講國語嘅，係講廣東話，每一個想浸禮嘅，我哋話你參加咗浸禮班先啦。個浸禮班可能係上五堂，可能係上八堂。但係我哋當時嘅教會嘅英文堂嘅牧師，佢哋係冇浸禮班。他說、哦、今年呢聖誕節呢我們中文堂呢有即10個人浸禮、啊、英文堂你們有多少人浸禮、暫時未知，我們去到那天才知道，即是去到那天如果我想浸的話呢，我都可以呢即請牧師幫我浸的，那可能都有個 interview， 就是朝早跟他 interview、啊、這些 是不同的 practice。 在聖經告訴我們，我哋要透過浸禮去令到一個嘅，去令到一個嘅信徒，佢成為咗一個真真正正嘅教會嘅會友，唔單止係教會嘅會友，仲好似羅馬書第六章話俾我哋聽，個浸禮嘅意義就係、是、去認同我哋嘅身份，咩身份啊？去認同我哋係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嘅。这个的身份浸禮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一个身份，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如果我不认同这个身份，我就不应该接受这个浸禮。我认同这个身份，我接受这个浸禮，我就是一个真真正正在这个属灵群体里面的一员。这个就是在大使命里面第二样。最后一样就是教导圣经。耶稣的吩咐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个动词就是 teaching， 就是教训。但是这个教训还要带来有一个的果效，那個果效是什麼呢？就是遵守。遵守的意思就是說行為上面的改變，是吧？即如果醫生叫你頭痛，我開粒頭痛藥給你吃，那你遵守醫生的吩咐呢，你就會吃的了，是吧？如果你不遵守醫生的吩咐，你就不會吃的了。所以大使命，即如果你说我是做大使命 ，OK， 你我有短宣，我去参加，我去传福音，耶稣爱之城，我去参加 ，OK， 呢个是大使命。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很忠心的去教导圣经，我是不是实行紧大使命呢？请问是不是啊？如果按照馬太福音的話，這個就是我們去建立門徒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process。 我要教導聖經要教多久啊？在大聖經裡面教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說你帶你阿爸信主，但是你阿妹信主，我用了5年的時間跟她傳福音。如果你阿妹現在 30岁，我告诉你，你要用多30年的时间去教他读圣经，叫他遵守圣经的话语。在教导圣经上面，我们 要有一个的期望，就不是只是要尽量去找到呢，即所有关于圣经上面的那些的资料啊、背景啊、原文啊，怎样去解释得清楚那段圣经。我之前有讲过一点点，这一样是重要的，即不要解错圣经。但是有一样更加重要的，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吩咐里面，耶稣他不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或者都教训他们，不是这样，而是都教训他们做什么？遵守。个 key 是你要遵守。如果圣经里面有100个的教训，你只是教他们10条的教训而遵守的话， very good。你说你是渣啦，你只是教了10条，圣经100条教训，我可以教他们99条，但是他们1条都不遵守。或者调翻转，我问你，你熟不熟圣经啊？你明不明白圣经啊？现在当我再问你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点答这个问题。如果你说圣经所讲的东西我懂，你真的懂，你有没有守啊？如果你懂了圣经 的真理而不守的话呢，即是有很多可能性，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你懂，但是你不认同圣经的看法。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学习圣经，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学习讲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最困难的就是怎样去应用圣经的真理。你现在我们教会的团契都还有小组查经，是不是？现在我们说呢，我们用一个所谓的归纳式的查经方法，我们要去观察，然后去解释，跟着什么应用。如果我们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去观察去解释，在一个钟头的里面，我们用了多少个时间去应用圣经？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钟头都不够时间我们去解释。你们回家自己想想怎样应用，是吧？咁翻屋企有冇再諗下點樣應用呢？所以喺早期教會俾我哋嗰個嘅啟發，就係從 believing 去到 belonging， 去到最尾，其實我唔夠膽話係咪即係最緊要係點樣，但係都應該要去朝向一個咁樣嘅方向，就係 behaving。 生命是生命的改变一定带来给我们有行为上面的改变。所以其实雅各是非常之真实告诉我们，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在早期的教会，一班的教会的长老，他们去谈到底雅各书是不是应该成为教会，是编入教会里面成为正典。在早期的一些的教会的领袖觉得不应该。为什么？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讲行为， 你唔係好信心。保罗话俾我哋听，因信称义噶嘛。但系雅各话俾我哋听，你嘅信如果冇行为系死噶、哦，所以雅各书可能系异端嚟。不过圣灵感动早期嘅学者，冇将雅各书攞走，所以我哋要行上嗰个。我最尾想用翻。John Stott 他在晚期的時候寫了一本書，他那本書的名字叫做 Radical Disciples。 Radical Disciples 是一個福音派的牧師，他寫一個書名叫做 Radical Disciples， 中文翻譯就是激進 的門徒，但是真的有中文翻譯呢，就寫了個書名叫做《世界等待的門徒》。在他的書一開始的時候，他就解釋，他解釋什麼叫做 disciple， 什麼叫做 radical。 他解釋為什麼他要用 radical 這個字，他說 radical 這個字呢，是本身是從拉丁文引申出來的，而拉丁文這個叫 radical 這個字呢，就是指 root， R-O-O-T， 就是根本的意思，最根本最原原本本的那樣東西就是 radical。 所以這本書就告訴我們，你如果要做一個根根本本的基督徒，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本書裡面講了有八方面，有八個的 area， 我們需要你都去注意，以致我們能夠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我們從心祈禱，求主幫助我們。